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蔡琴的老歌《渡口》，这也是一首充满回忆的歌。人生就是一个渡口接着一个渡口，一站又一站地走下去，旅途中总是充满无尽的风景和美好的回忆，他们被小心翼翼地珍藏在这一首又一首动听的老歌中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千年阙歌，明天凌晨一点半我们再会。 让我与你握别，再轻轻抽出我的手，直到思念从此生根，挂念从此停顿，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，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。我的手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，渡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花，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，而明日有个天涯，让我在襟上吧，而明日有个天涯。